夫人将因此拔剑，我斩火阳。 闻言怒发三千丈，太岁头上冒火光，火连三十卢元将，东逃西奔过一方，但得剩下王伯当，暴力李密来投唐，任意儿子你不将，你是官人面守心肠。 先帝把话说来讲，细听孤王是比方，昔日里韩信谋家邦， 为养宫中一名王， 杜死的平地是王莽， 千刀万剐无暇场， 李渊也是陈某志， 他本人真龙下天的堂， 是陈某真龙下天堂，不仅看来也平常，此去也来的兵的火将，他来人马翻大当，唐氏的江山贵国丈，封帝国一字并肩王， 江山马一字并肩王，秀得好节俭无光，你好比人心不足舍吞香，不学也能见太阳， 错中还须错中王，君臣一路好商量，黎明大马 我们一点都不累，要了我的盒钱了。嗯， 花脸， 这个花脸能唱成这样不容易。 嗯， 不过你打小学京剧唱上来也不足为奇。 对， 要说相声什么都得唱。 嗯， 别的剧种还会什么？ 会多了，多了。 还会什么呀？ 梆子。 哦，还会包子啊？ 包子什么？ 什么？ 河北梆子。 那个调门就更高了。 没事，我能唱。 可以吗？ 可以呀、啊。 咱们让小孩唱一河北梆子怎么样？ 我唱一个。 好。 您也不能闲着。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 我唱一辕门斩子。 那是俩人的对唱。 还是对唱。 不，你今儿就给我送了钟了，这是。嗯。 我来那杨艳景，您来那八王。 八千岁赵德芳，也就是八王爷。你唱的是杨六郎。 对。 哎呀，这个梆子太高，我这个。最近这个嗓子，我再解释一下啊。 没，您别 解释。童男子， 您别解释。 我原来也是童男子，反正。最近不是了，就。 我起低点，起低点。 哎，你救活点我吧，少爷啊，来。 开始吧。 对唱啊，来。 今朝来献文生，送王安好，在文生把王爷家宽啊。 我数皇安好，道安好，问本的玉安的你，道也安的你。 八王爷你不在，黄罗把我张来，宰了刑并张所外话情， 黄罗帐做帝王，心那头门卷来，在你心并根帐，帐 一轮卷情， 那一国的虎儿要造反吧，王爷传那旨。臣我起呀争， 纵包身犯，或当罪因何故啊？帮院的门要问朕的心， 八王爷进帐。来，哎， 真有味儿。 也问此话扯，才是君问的臣，我不敢不答。八千岁， 杨元帅， 八王爷。

福是你为我织的一个梦。真情真美，真如一池春水，风吹点点涟漪，感受细致入微。 痴心无罪，付出没有不对，就算一生一世从此相依相随， 不必在乎是谁，反转是是非非，把前程做白纸，写上轮回。 我们都愿意给，只要爱的全粹，算有苦有累，我们一起去背。 爱是多么可贵， 你 在有所作为，只要同居同归，成败也无所谓。爱是多么可贵，不必在乎是谁，反转是是非非，把前程做白纸，写上缘无悔。 我们都愿意给，只要爱的纯粹，就算有苦有累， 同居同归，成败也无所谓。